究竟什么是潜意识？人有没有灵魂的？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，催眠、多重人格、鬼上身、幻觉、梦境，是否有得解释的呢？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和灵性结合的时代，心理学家又怎样看呢？我是安静，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，我在城寨练心术入面告诉你们。 好，来到我们练心术的节目啊。今天呢，就大家见到我呢就非常之开心的一个服装，即是很 casual 的。那就由于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比较抑郁，所以就要 casual 翻一些呢，就等你在我身边呢，手琴就没那么紧张。 小琴 呢？小琴 都好啦， 咁就没那么紧张。咁小琴啦，都介绍一下呢，今天呢我们题目呢就是讲抑郁症。咁小琴就是呢一个抑郁症的康复者。 是啊。 咁上嚟呢就会同我们呢去分享一下呢，佢患上抑郁症啦，即系嘅康复嘅过程啦，同当中嘅心路历程嘅。 好啊， 咁啊，或者小琴你都同大家介绍一下，即系你系几时被即系诊断做患上抑郁症嘅嗰阵时？ 咁我咧就系喺2011年啦， 吓 咁就诊断患上咗抑郁症嘅。 嗯， 吓咁当日咧，其实咧我系翻紧工嘅。 吓咁 翻紧工嘅，系啦。咁但系咧就突然之间咧喺公司做做下嘢咧，突然之间好似跳咗掣咁样。 系点为之跳掣？ 跳咗掣咧就系突然之间咧啲嘢系完全唔识做嘅。 你嗰阵时系做紧啲乜嘢？ 嗰阵时咧我咧就喺一间嘅儿童嘅画室咧就做一个 reception 嘅，其实就好简单嘅。 系 咁最主要咧都系联络啲家长啦， 吓 啲画室嘅啲课程啊，吓咁同埋都系安排啲老师去上堂啊咁样。咁但系就发觉有一日咧收到老师嘅通知咧，就系嗰堂系上唔到课嘅。 系 其实就好简单嘅啫，打个电话俾个老打个电话俾个家长啊，我哋今日上唔到课，咁可唔可以褪一褪个课堂啦？咁其实就好简单嘅，但我发觉喺嗰日咧，喺一个好简单嘅动作，我忽然之间咧，就好似咧个电脑咧跳一掣一样， 即系好似轻咗机咁嘅， 轻咗机 或者系直头熄咗机嘅， 熄咗机嘅，系啦，咁样咧就乜嘢都唔识做，就好惊喺自己个座位入边。 你嗰阵时嗰个嘅感觉系点样嘅？你话乜嘢都唔识做，嗰下就停咗喺度，唔知道点做定系点啊？ 其实嗰一下咧，自己好惊。咁但係呢就因为我做嘢嘅地方都係公众嘅地方。我又唔可以话做出一啲我好驚嘅行为啊，想嗌啊，或者係想叫啊。所以我又好冷静，就即时就离开咗现场。 是 就係咁就係、是、咁样啦。 咁跟住呢跟住。 咁跟住呢就知道自己开始好似唔係好得啦。 好似唔系好妥咁样， 唔系好妥啦吓。咁咧就我就打电话俾我老细， 系 打电话俾我老细就话：喂，我好似应该有病，你请定人啦，我应该要入医院噶啦。 你嗰下你已经咁样去，你可以判断到自己，点解你会认为自己你要入医院去到咁严重咧？ 因为其实我就好好彩，就喺之前咧，其实我就去学习咗一个嘅医院床边嘅探访， 系 入边咧嘅一个嗰、那个探访嘅过程咧，都有讲抑郁症嘅。咁咧我喺屋企嘅时候咧就死啦，我系咪有事咧？但又唔系伤风感冒嗰啲症状，咁我咧就喺课堂入边咧，老师都有俾啲碌屎我嚟剔嘅。就是关于抑郁症那些症状啊你有几多条就是啊咁样。咁我就突然之间呢諗起嗰本功课呢，咁就攞啲文件出嚟剔。咦好似系喎。 好似样系嘛。 好似样。咁但当时自己都冇怀疑㗎，咁剔完就算啦。但到第日返工开始知道个精神状态已经唔系好得啦。就是这样了。 那跟住你去看医生啊，定是怎样啊？ 那那晚就好好彩啦，我放了工辞了工之后啦，那呢我就约了我家人吃饭的其实。咁但系 即系嗰日又系辞工嘅， 辞工，我即刻辞工， 即刻辞工， 即系辞工嘅嗰日。 即系你前一日你就发觉自己跳咗掣啦， 系， 然之后第二日咧你就决定辞工啦。 可以咁讲，系啦系啦。咁啊，第日咧，第二晚咧，咁啊就我屋企人又好好啦，又约我食饭啦。咁我就嗰、那个我儿生嚟嘅，咁我就同佢讲，大家见面嘅时候咧，我就同我儿生讲，我好辛苦啊，你同我去睇医生啦，净系同佢讲咗咁多嘢啫。之后咧一路咧，我就已经系全程系讲唔到嘢噶啦， 讲唔到嘢， 讲唔到嘢。 你嘅辛苦系点样辛苦法啊？嗰阵时， 嗰个辛苦咧系你讲唔到俾人听嗰种辛苦，但系知道自己入边咧系好似好重啊，个心情系好重，个心情好重。但系又好彩，我又唔知点解，我儿生又好明白我，就同佢讲我而家好辛苦啊，你同佢睇医生啦咁样。 你嗰阵时咧有冇啲譬如话瞓觉啊、睡眠上边有冇问题噶？ 开始其实咧嗰半年咧，我就其实就嗰半年我系冇做嘢嘅，系之后咧就半年之后咧就系搵到呢一份工作。咁但系嗰半年其实咧我就匿埋咗喺屋企咧，原来咧不知不觉匿埋咗喺屋企咧系冇做嘢， 系 但系觉得我觉得好舒服啊，冇做嘢， 系 都不以为意嘅。但系咧就啲朋友开始约我去街咧，我系唔会去咯。 吓，你冇乜力定系点样样？ 系唔想见人啊？ 唔想见人， 唔想见人，系啦吓，就揾好多藉口去推咯。 瞓觉饮食上边嗰啲嘅嘢会唔会有即系同以前会有分别噶？ 有噶，因为我以前自己一个人住村屋嘅， 系 吓，咁咧就成日会觉得，哎呀，一听到有声咧就会扎醒，一定系有贼。 哦， 系啦， 即系会好容易去有啲担忧嘅。 系啊，那个疑心好重嘅，成日觉得灯好似有贼入嚟。我咧就直头咧就系、是、个电话咧，我要摆喺个床头，一有贼咧我就会报警噶啦。同埋要谂下点样对付呢个贼嘅， 系嘛？OK， 同埋咧就会屋企咧就会开晒灯，就话俾个贼听，我而家冇瞓觉噶。我屋企光晒噶，你唔可以入，你入唔到嚟啊！即系嗰阵时我 好辛苦下个，如果晚晚都系咁惊发咧， 系啊！我回想起谂翻起咧，都好傻猪噶，其实 系啊， 好困扰啊，都困呢一个声音，呢一种嘅焦虑，我谂都环绕咗都有两三个月噶，嗰阵时都系啊，瞓得都唔系几好。 咁当然啦，即系会通常都会有啲失眠嘅状况啦吓。 系 咁，另外喺屋企跟住你医生就同你睇医生嘅 系。 咁跟住係去睇 個過程啊，係咪？ 係啦，個過程係點？ 咁個過程咧就首先咧就會去睇一個家庭醫生先啦， 嚇。即係正常嗰啲普通科門診係嘛？ 係啦，正常嘅family doctor 係正常就去咗睇家庭醫生啦。咁咧就去到個醫生就好好嘅，不過好感恩個醫生就好好。就醫生問我講唔講到嘢，我話講唔到，我零頭講唔到。 咁啊，即係你嗰下已經係連嘢都講唔到， 講唔到嘢。讲唔到嘢， 即系成真系熄咗机乜仔， 讲唔到嘢吓。但我儿生又好好，我同佢讲咗两句嘢，佢就全程咧系可以咧帮我做晒翻译嘅。 O K 吓， 咁医生就好好，跟住医生就问我，你想唔想死？我话想。咁医生就话，得，你坐喺度等一等，我睇完晒啲证就嚟睇你咁样。咁啊，咁啊冇啊， 个医生好好， 个医生好好。咁啊，就。睇到最後一個症，就醫生就同我講啦，咁就你情況都嚴重喎，不如我寫紙你落急症啦，咁就跟住就即刻就入咗聯合醫院啦，落到聯合醫院咧都好緊張嘅，因為咧如果照輪個籌咧，我就應該我覺得。 你排急症喎， 系啊， 你情绪排急症喎， 排急症。但系当时咧，那个急症室咧，那个联合医院嘅急症室咧，系多人到咧。如果照正常排咧，要排到天光先至到我 嘅。你嗰阵时几多点钟啊？去到 嗰阵时落到去都七点零八点钟 排到。 咁但系我医生就好醒目嘅，咁咧就跟住知道我呢个丑咧系要排急症嘅。 系 咁就都等咗半个钟先至见到医生。 哇，好快喎、 啊！好快。是啊 ,OK。 原来政府医院而家呢睇呢啲嘅症状呢佢哋都紧张嘅。 因为其实系咪由于有个自杀倾向喺度啊 因为医生问我当时嗰刻有冇念头想死我 是、啊、 有。 是啊 咁、啊、所以佢就见到有啦咁啊快啲啦。 其实系嘅呢啲好重要嘅。 是啦、啊。咁、啊、样就医生就都系问咗我一句我都 答唔到佢嘅， 都答唔到， 答唔到系喊咯，不停咁样喊吓。咁啊，医生就同我讲就话，其实而家你咁嘅情况咧，就有两种做法。一系咧就你喺我哋联合医院嗰度瞓一晚先啦，睇个情况啦。不过你乜嘢都做唔到嘅。第二咧就系话，我哋而家即刻车你call 白车车你，就入九龙医院吓。咁医生就问我啦，你 O 唔 OK？ 咁我就好肯定。OK， 去啦， 即系你自己知道个状况，你需要入医院系嘛？ 需要， 即系你所以你选择去咗九龙医院。 系啦，因为我知道我嗰一刻如果唔入医院嘅话咧，会有好多嘅变化，但系我都好相信医生啦，咁我就选择即刻留嘢咧，就好似着草咁就入咗医院啦。 啊，咁你喺九龙医院住咗几耐啊？ 其实我都喺九龙医院住咗三个月嘅。 三个月哇，都唔短时间。九龙医院系佢哋嘅精神科系嘛？ 精神科系。 咁医生嗰阵时系诊断你系抑郁症。 当时咧就医生咧佢咧就好稳阵嘅，佢一见你嘅时候就佢唔会话你有事先， 系 佢就会同你倾偈啦，做啲 assessment 啦，之后咧就。佢都唔会判你系啲咩 symptoms 嘅，咁咧就直接到咧见完医生之后咧，医生就会系秘密地咧就会同我家人咧，去倾偈，睇下究竟发生咗啲咩事啊，啲蛛丝马迹啊，再去判断我嗰个症状咯，再去俾药我食咯。 系呢啲都正常嘅，因为咧好多时咧喺个病人未必即系去到精神科嘅时候咧，因为唔系净系情绪病噶嘛。头先都有提到啦，阿小琴，佢自己都表达唔到啊， 表达唔到。 咁所以其实咧，要医生要喺唔同嘅方面去攞 information， 因为有一啲嘅病人可能佢会有幻觉啦， 吓 咁所以咧。參考咧，佢哋要攞好多唔同嘅方面嘅， 係啦，係啊，係啊，咁所以都係好好一個嘅程序嚟嘅， 係啊，係啊，明白嚇。咁跟住咧，入到去其實咧，可能好多人都會去好好奇啦，喺真係喺個病房入邊咧，係點樣樣嘅一個狀況嚟嘅？ 其實入到個病房嗰個狀況咧，其實當時我入到去嘅時候。自己都好蒙查查，因为跳咗掣嘛，跳咗掣部机未 warm up 嘛，但系就我发觉我自己系个人好攰啦，瞓唔到觉啦，同埋啲眼泪咧系不停咁样流嘅，控制唔到嘅。 知唔知道自己点解会喊啊？ 你完全唔知道自己点样喊，但系嗰种喊咧唔系好伤心，喊出声嘅，系啲眼泪咧好似偷濑尿咁样，系咁流， 系咁流，系咁流，唔知点解要流， 唔知嘅，但亦都唔会有人理你嘅。 哦， 系啊， 咁喺入边咧，其他嘅病人有啲咩嘅病人一齐噶？ 其实其他就都好多病人嘅，咁亦都唔系话即系想象之中精神病房系好恐怖嘅，其实都唔系嘅，其实都唔系嘅，同佢哋相处，佢哋其实都系好善良嘅， 系嘛？ 佢见到我喊咧，即系朝头早喊啦，你唔好喊啦，唔怕噶咁样，咁另外有啲病友咧就话，你唔好伤心，唔好喊啦，但系第啲病友咧就会讲就话，你唔明噶啦，佢唔系伤心，不过佢喊啫，你唔好叫佢唔喊啦，你俾佢继续喊。 好明喎呢句说话。 其实佢哋好好嘅，好窝心，佢哋系好明白咯。 其实其他一齐嘅病人，仲有啲咩嘅病性或者系症状噶？ 其实咧，我喺三个月喺病房里边咧，其实都见到好多唔同嘅病人。 系， 其实都会见到有啲行政嘅人员啦，佢哋好叻嘅。亦都会见到有啲系真系教 BB 啦，教仔啊，而系佢精神病发嘅时候咧，个仔就摆咗佢落街啦，都有嘅吓，嗰啲系甚至乎咧系要警察咧要钳佢哋入医院嘅，因为就 系 佢疏忽照顾儿童咯。 系啊， 但我哋听到 牵涉到法例 系啦，其实我听到都好好笑吓，咁样就要入精神科噶啦，咁样 系咯。但系佢系咩病嘅？知唔知道？ 佢就可能都系有精神有唔舒服嘅，我谂都系有抑郁病，但系可能嗰一刻就话照顾唔到个仔啊，摆个仔落楼下，自己就去咗第二度。 哦， 咁都会牵涉到警察哥哥咧，都会入精神科嘅。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 咁啊，亦系啦，咁啊，亦都会系有啲咧系打交啦，打交都会入精神科咧。 点解打交咧？ 系啊， 即系佢，譬如佢系知唔知道佢因咩事打交，或者系点样打，所以入精神科噶。 其实我哋就唔知道，其实咧，我就觉得咧，精神科咧，其实好似 听落好惊，其实都系一个过冷河，睇下你系咪情绪有问题要入嚟啊？ 系， 定系还是系真系有问题入嚟咧？都唔知道，甚至乎系有啲咧食咗丸仔咧，入嚟咧 ，OK， 都会嘅。咁、okay. 所以会喺呢三个俾我一个好好嘅功课，睇到啊，其实有好多嘢都要经过精神科嘅观察科去过滤咧，再去分科嘅。 喺入边，你有啲人就会觉得咧，精神科可能系一个好恐怖嘅地方啦，又或者系一个佢入边会唔会喺度令到你好惊啊？或者系有冇一啲令你觉得心慌嘅事，或者系你又同你以前所估嘅精神科入边一个嘅病房啊吓，即系会系一个唔同嘅状况。你嘅感觉系点噶？ 啊，其实咧，我感觉咧都好开心嘅呢三个月或者精神科。因为点解咧？可能以前自己工作嘅问题咧，一路都冇俾自己休息过。但系呢三个月里边咧，我真正系俾到自己休息嘅。咁同埋喺呢段时间咧，接触到好多唔同嘅病人啦，反而就令到我有好奇咧，去理解啊，佢哋而家究竟佢哋生命入边发生紧啲咩事？定导致到我咧，就成日咧喺病房入边咧去揾有关精神科的书去看。当我呢对着那个病人，譬如我遇到有一个病人呢，他是一个反社会人格分裂症的。其实都很严重的。跟他一起住呢都很困扰的。 女性来的都是女性。全部都是女病房。 他是可以，你今天对他很好，因为我很喜欢请人吃东西嘛，就都会照顾他的。但是当他一反转个情绪咧，佢就会觉得你唔中意佢啦，觉得你害佢啦。咁亦都有一次咧，佢因为跣亲啊，佢嗰一下见到我咧，佢话我推跌佢，但系咧佢系好肥好大只噶。嗰一刻我系唔开心咯，但系我又个心喺度谂啊，其实佢都系有病唔舒服，导致到佢又咁样谂啫。我唔严重噶嘛，咁所以就好快就俾我睇得清楚，佢哋嘅病徵係點樣咯？ 係啊，咁其實咧喺你嗰三個月入邊，其實你都係清醒嘅喎， 清醒嘅，清醒嘅，清醒嘅，同埋可以俾我有機會去照顧佢哋。 照顾翻佢哋咁样，即系好似其实喺入边系一个互相照顾嘅一个状况嚟嘅。 系啊系啊，姑娘好笑啊，佢哋唔够人手咧，佢就话：啊，阿小琴你过嚟，你帮我睇住佢哋啊。 系嘛？ 你帮我同佢哋倾下偈啊。其实我都觉得自己好彩唔系太严重咯。咁同埋我喺入边都识咗啲朋友仔嘅。 系嘛？ 系啊，识咗啲朋友，佢哋都对我好好嘅。 所以我哋其实喺花小琴嘅口中会知道咧，原来咧即系有啲人成日会听咩疯人院啊，即系会用啲好负面嘅字眼嘅。但当真正入过去住嘅人咧，就知道其实入边都只不过系一个 community 啊，好似一个小社区、小社会。咁当然咧，可能有一啲嘅病友佢哋会有唔同嘅状况嘅。但如果可以够理解嘅时候，其实就会可以更加明白到，其实有佢哋有啲。都只不过是病紧咯，吓，同埋唔系想象之中，我哋好会好暴力啊，或者系会令到你好惊吓，或者系佢哋唔知道做紧啲乜啊咁样样嘅吓，即系反而入边都有好多人咧，可能好清醒，甚至乎互相支援嘅。 不过咧，我有个分享咧，都好想同大家讲啦。咁我好记得咧，有几次咧就都系遇到系一啲院友啦，佢哋其实就系即系都有思觉失调嘅， 系 而家叫思觉失调咧。其实就叫做是即是 精神分裂啦， 精神分裂啦。咁我就尝试去理解佢哋即系分裂啲乜嘢，因为都有好多款噶嘛。系啊，咁啊试过有一个院友咧就话佢等紧一个男朋友，等紧一个男朋友吓。我话系啊，咁你男朋友点样噶？咁佢形容啦，啊佢又好中意我噶，点样？哦，咁佢而家知唔知你入咗医院啊？冇，我其实都冇入到医院。咁样啊，咁咁你而家喺边啊？咁佢又冇出声，咁其实我都好大胆去 你都真系几大胆， 好大胆。咁啊，咁佢就话我而家我个男朋友都会嚟探我嘅，其实佢自己都捞乱咗。佢话系啊，佢几时会嚟探你？佢夜晚咯，佢夜晚就会嚟噶啦。我话咁啊，不如咁啊，今晚我唔瞓觉。 我就睇你个男朋友有冇嚟到。 你特登定你定同佢咁样？ 我咁样同佢讲，咁我当然梗系唔系啦。即系要俾到佢知道佢呢一个系一个错觉嚟嘅。我话仲有咧，如果你个男朋友嚟探你咧，姑娘一定会嗌咪嘅。边个嚟探你啊？咁样如果我一听到嗌咪你未起身咧，我嗌醒你咁样。咁当然咧，佢真系半夜咧唔瞓觉，就真系以为有人嚟探佢。系，咁咧到第二朝咧，你知啲院友都好坦白噶嘛。佢啊，夜晚啊，猛咁揭我张被啊，揭喺度啊，装我啊咁样。咁后屘俾佢知道咗，就系话其实佢个男朋友系冇嚟到咯。佢好伤心咯。后屘就同我讲，小琴啊，我男朋友琴日有冇嚟到啊？我话。你睇到啦，佢都冇嚟到。咁俾佢知道咗，其实佢好伤心。 咁佢点啊？ 佢又知道咗个事实，但系佢唔睬我咯。但系佢好清醒就同我讲：，咁啊，咁我知道我其实呢个都系一个病症，我接受呢个现实。佢要即刻要打电话俾佢屋企人，同佢屋企人道歉。 道歉啲乜嘢啊？ 因为佢成日要去埋怨佢屋企，唔帮佢搵个男朋友。系啊。 佢其实以你所知，其实佢系咪真系有一个男朋友噶？ 其实，以我所知，因为我喺医院见得呢啲symptoms嘅人太多，所以其实系佢系根本系冇男朋友，佢系意识佢精神分裂里边，佢觉得佢系有男朋友，成日觉得有男朋友去揾佢等佢，其实系冇呢一件事。咁我咧就好如实地去讲呢一件事俾佢听。佢系唔开心咯，冇睬咗我几日，但系我觉得我喺呢件事里面我系帮助佢咯。 即系令佢有时都系嘅，即系唔同嘅病患者啦，当佢哋活在自己嘅世界入面嘅时候咧，因为每一个人都系嘅，即系都渴求被爱啊。吓，有啲嘅病患可能佢真系好想要一个男朋友，所以就喺入边咧会虚构咗一个人出嚟。咁然之后，但系又冇人话俾佢听，或者系身边嘅人咧系唔够胆咁样去叫佢面对一个现实。咁有咁好得意嘅，即系喺嗰个群体入边咧，原来病友之间咧，即系有呢一啲咁样嘅状况会发生。 有噶，有噶。我最记得咧有一个病友咧就系、是佢系即系啲70岁嘅婆婆嚟嘅，咁我就同佢倾偈啦，即系我会喺佢正常嘅状态会同佢倾偈嘅，因为好得意，啲人喺边一段时间正常唔正常嘅状态我都知道嘅，吓同佢倾偈，佢就好开心，佢自己喺后生嘅时候读夜校识英文，吓而家佢都70岁，哦系啊，你识英文噶咁样，哦不如咁啊，你试下读呢段，因为英文，因为有阵时医院都会有啲英文嘅字牌噶，哦不如你试下读呢句英文俾我听，咁有啲识读，有啲唔识读，咁我试过咧教佢咧，佢识读晒，佢好开心，佢会揾翻佢自己嗰阵时一啲嘅优越感咯。 系啊， 但系当佢曳起嘅时候咧，就好曳。 点样为之好曳咧？ 曳周围聊事斗非嘅，飞拖鞋啊，闹人啊，就会有呢啲情况。咁我通常有呢啲情况咧，我就坐埋一边嘅啦。 但我哋亦都见得到咧，其实佢有佢好可爱嘅时候嘅。 系噶，好可爱。 即系有时都系我哋会可能外面嘅人咧，又话唔好话外面咧，或者系一啲一般人啦，会系感觉上面，精神病患者其实佢哋全部都好得人惊嘅，或者系佢哋佢哋会随时发癫嘅，即系可能喺入边飞拖鞋咁样都有机会啦。但系其实佢哋嗰下未必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。 通常好得意嘅，佢哋做嗰个动作嗰一刻咧，佢会话俾你听会做嗰一刻噶。通常咧，你哋会知咧就会散噶啦。 吓，即系佢会有一啲嘅症状嘅，有一啲嘅嘢咧会出咗嚟嘅。但系好多唔同嘅人咧，同埋好大部，即系佢哋亦都有一啲嘅时间咧，其实佢哋未必系。即系所讲嘅，即系处于病发嘅状态嘅，可能都会沉静啊，可能甚至乎会清醒。 会清醒 嘅，即系正等于头先你讲嗰个女仔咁样啦。系，当佢清醒咗嘅时候咧，其实佢啲日子都唔容易过噶。 系啊，佢见到佢唔开心啦，但系我又觉得喺侧边帮唔到佢咯。 系， 只系 反而多啲关爱， 只系可以。俾佢遠望見到我就 OK 嘅啦，唔好行埋去住啦 嚇。咁跟住咧，你頭先講到你跳掣嗰度咧，你喺呢段時間入邊咧，你嗰個狀況係點樣嘅？ 其实我那个状况呢就是都好挣扎嘅个人。因为呢当我入咗精神科嘅时候呢、 嗯、 首先就是会有人嚟探我。探我嘅人佢哋怀住咩心情呢 多数探你嗰啲系咩人嚟 嘅屋企人。 屋企人嚟 嘅。但我好感恩呢第一个嚟探我呢就是我喺机构做义工嘅朋友咯，他们很明白，因为他们都是做医院退休的、嗯、退休的护士来的、他们没有说其他东西，就是来探我咯、就没什么说东西，就就走了。其实都很想说呢，就是说当去探一些精神患了不舒服的人士的时候，其实你去探他的时候呢、其实都不用说太多东西了。来到见到就得了。 你会觉得是、有什么状况会令到你不舒服的那时候 令到不舒服、首先我会很担心家人、我担心他们担心。这个反而我就、最主要的。还有就是、那个状态呢就是想回都挺肉酸的那时候自己的样子。是啊，因为、不是很想见人。但是那个心情是很忐忑，但又很想人来探。 其实是因为内在知道自己在病紧、是吗？ 是啊。 知道自己在病紧，所以你很多不同的情绪，固然知你的样貌啊，你会沮丧，因为抑郁症一定会沮丧啦。 是啊。 未必即睡觉啊、饮食上面啊、体重上面，哇，都可能会失调啦，是吗？ 是啊。 另外情绪上面啦、啊，会长期处于一个你一个人长期不开心，系咁喊系咁喊嘅时候，咁个样都一定不会是一个很靓的样嚟嘅。 系啊，我当时咧系好瘦嘅，同埋黑眼圈嘅，系啊， 同埋系即系。去到身边的人呢，很多人就是会尝试去安慰的。当人安慰你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就叫你不开心啦、叫你即是听得最多的了，这个位 置。反而就他们、可能知道我的性格都是、硬正的。 是 啊、但我最记得呢，家姐有一次呢来探我呢，她接受不到我、这个病。 为什么会接受不到？ 她接受不到她一个做嘢都叫做叻叻地嘅人啦，样样嘢屋企都可以好独立啦，点解突然之间会崩溃咧？咁所以家姐当时咧就话叫我你要即刻出院，唔好食药。 系 仲佢咁样讲，仲加深咗我去接受呢个治疗咯。咁因为 佢当佢讲呢句说话嘅时候，你有咩感觉啊？叫你即刻出院，你唔好食药。 我当时我就同家姐话，家姐其实我咧今次入医院咧，唔关任何人嘅事嘅、只不过我系工作上嘅问题嘅啫、你放心啦，你俾我就当我喺呢度休息啦，药、我会照食嘅，医院我会照住嘅，咁样咯。咁家姐就好唔开心咁样就离开咗医院咯。咁呢一刻其实俾我都有压力嘅，其实 系 因为佢 会唔会觉得屋企人唔理解，会甚至乎内在你嘅情绪会系点样嘅嗰刻？ 内在嘅情绪啊，就系咧，最好笑咧，我哥嚟探我，佢以为我喺度玩啊，喺度笑啊，你真系入咗医院，我话系啊，真系啊，咁佢哋就出咗门口，我唔知佢哋嘅心情啦，但系佢哋俾我见到咧，佢哋唔系太担心咯。反而除了家姐之外，其他的家人都不是太担心，但其实都知道他们是担心的。 对、就是、都很正常，担心是正常的事，任何家人入医院都担心都正常。 是啊 是啊、但我反而想、知道一点、其实你对于外界的人去看你、你有什么感觉的？即可能你入过医院啊，或者是一啲嘅当下嗰一刻，有冇任何人即系令到你有压力？即系你觉得诶、好似俾人 label 咗啊，或者系甚至乎有歧视嘅感觉噶？ 当时嘅自己嘅感觉出咗院之后咧、就反而咧就因为个药物嘅问题咧、自己成日会成日跳掣。跳掣嘅意思可能你去紧一个地方，你突然之间你唔知道自己去咗边嘅。或者你可能突然之间做一样嘢咧，你可能咧就系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紧乜嘅。我觉得反而呢一个感觉咧，就会令到我会产生咗panic 啊，即系有啲惊恐嘅吓。但系你话反而俾人哋 label 咧，我反而我又唔系 太過介意嘅， 即係嗰陣時候， 反而我就我會擔心我自己嗰、那個身體嗰個狀態。 咁嗰陣時你就冇嘢冇做嘢啦，嗰段日子。 係啊係啊， 我記得你之後咧都你反覆係病咗幾耐啊？ 一年係啦， 中間入咗幾多次醫院㗎？ 其實我就病咗一年之後，就跟住咧就有一次都翻發咗。 係 翻發嘅，其實咧就係突然之間咧個人好瞌睡， 係 乜嘢都唔想做。 depression 啦，症狀啦嚇， 係啦，乜嘢都唔想做，咁啊跟住就喺屋企瞓覺瞓咗兩日，第三日喂唔得啦，老友，應該你要去睇醫生咯喎，啲時間又顛倒曬咯喎，咁樣我就自己咧就入醫院咯，自行入醫院， 你又翻去都係九龍醫院定邊度？ 後屘就因為我搬咗去長沙灣咧，就入咗去瑪嘉烈醫院，自己自行入院。咁其實而家嗰個醫療系統都好好嘅，只要你自己自動入醫院嘅話，自動簽紙嘅話咧。醫院亦都係好 welcome 咧，係去幫你去 double check 你嘅身體。其實點解我會自己自行入院呢？因為嗰一年其實喺治療嘅當中咧，因為其實同醫生嘅溝通唔係話即係咁多，醫生就會問咗你幾句嘢之後就會俾藥你食。但係咧，當我第二次再入醫院嘅時候，醫生就會好仔細去 check 翻我，譬如血啊，個情緒嘅問題啊。再做 assessment， 咁啊再自己自動簽紙入咗醫院之後咧，咁當日咧亦都係白車啦，嚇車我落去葵涌醫院。 喺成年嘅過程入邊咧，你係純粹淨係做呢一個嘅精神科治療食藥嘅，有冇做過任何其他心理治療㗎？ 其實喺呢段時間都好好啦，自己有正式嘅休息啦，嚇咁但係就再當我喺第二次入醫院嘅時候咧，咁我就發覺咧我瞓覺嘅夢咧，好困擾我。困擾到我咧，就係咧，我啲夢咧係好似啲粵語殘片咁樣嘅，係有情節嘅。仲要咧就係咧，一套劇咧會係即係重重複複咧，係個影像啊，都會出現好多次嘅。甚至乎咧，我啲夢咧係可以咧，我起身我會記得嘅。 Okay, 我可以咧係要會寫翻個情節出嚟，我令到好困擾啊。當時 咁，我哋聽到呢一度先啦。咁啊，因為咧阿手琴。喺第二節再翻嚟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咧，睇下佢當中咧，佢點解會患上呢個抑鬱症嚇？ 好啊。